你们还在继续啊？ 细周问道。 一线峡谷快到了，我看一会儿君莫笑他们进副本后， 我们这10个人刚好也能组成2个队刷一下。 我今天的副本次数还没用呢。千城说：“那你加油。”细周也不多说。一线峡谷转眼真到了。这地说是峡谷，其实却不见高山。一线峡是荣耀大陆上一道裂痕，在一马平川的黄土平原上，斧凿般的削出这么一道裂痕，又宽又长又深。 全城没有任何生长着的植物，随处可见一些动物的尸骨，而在这里活跃着的则是各类毒虫。当然，对于玩家来说，这些只是经验提供者。一线峡谷作为30到33级的练级区，此时也算高端区域，不是把游戏当工作。 每天游戏12小时以上的玩家，此时绝对不可能30级。这样的玩家当然绝不会是大多数。此时的一线峡谷看上去地广人稀。君莫笑三人下到一线峡谷，也没怎么理会一路的小怪，直奔了副本方向。一堆人跟在后面。 但在最后看到君莫笑三人打招呼组队的对象后，都是大失所望。田七、月中眠。此时做过功课的都基本知道这2人是月轮工会的成员了。这还没完，其实此时各大工会都已派出小号卧底，纷纷跑去月轮工会申请加入。 月轮工会这一夜之间一下就壮大了许多，这加进来的可都等级不算低的角色了。众卧底齐聚一堂，在月轮工会想搞清楚君莫笑的意图。而这一线峡谷外，又是各工会派出的人在这搞尾行、搞偷窥。为了这个高手，各大工会真是忙前忙后，异常辛苦。 直至此时，发现君莫笑三人只是和田七、月中眠组队进了副本，都一心阑珊的进行回报。完了之后，一帮家伙在这互相看来看去。难道还真要也组队一起刷副本啊？千城正心下嘀咕呢，众人却已经瞬间变鸟兽散了。切！ 千城鄙视了一下，也准备离开。不过走时看到副本外不远处有过正在打怪练级的玩家，一时手痒，毛病发作，冲上去就把人的怪给抢了过来。千城炫耀般的在那人面前打着抢来的小怪，忽然发现四下打怪的玩家都丢开手下小怪，一起朝他冲了过来。千城意识到不妙。 却大感诧异，这游戏里什么时候跑出这么多见义勇为的好汉，而且还齐齐聚在了此处？千城可是以抢怪为追求的人，网游有多少战斗都是因抢怪而起，所以说到 PK， 千城的经验可是无比丰富。见义勇为，这种鬼事儿千城才不会相信。 他抢的对象又不是什么姑娘，才没有那么多路见不平的好汉。此时一堆人席卷而至，答案简直太明显了，他们本来就是一起的。哼，有点意思啊。千城一眼扫过四周，冲过来的玩家都有远有近，一时间来不及细数，但少说也有20余人。 千城身犯无属性炫纹加速的移动加速状态，脚步很快，瞅准这帮人围上的一个空档就溜了过去。轰！一声炮响，对方阵中远距离攻击的枪炮师人没到，炮弹已经呼啸而至。千城匆忙一闪，炮弹轰的炸开，掀起的爆炸冲击波比千城想象的要大，竟然将他朝旁弹了开去。 千城反应也快， 空中硬是拉回身形稳住。在荣耀中，击倒其实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攻击效果，但如这冲击波的一仙却是非强制性的，角色的身形会失去平衡，但是玩家却可以靠操作重新将身形稳住。如果操作不得法的话，最终倒地也是可能发生的。而强制性的击倒效果，玩家靠普通操作是肯定无法化解的，只有用瘦身之类的操作来化解。就这么一炮，千城已经失了先机，这群人紧接冲上，原本的漏洞却已经补上。各职业站位合理有致，几个近身类的职业已经朝着千城围了上来。 糟了， 千城心下已经泛起绝望，知道这次自己是逃出无望，但也绝不想就此束手待毙，大喝一声，挥舞战矛冲上，企图临死带个垫背的。但这在此时看来也算是一个宏愿了，千城最终还是无法实现，对方几乎在零伤亡的情况下就把他给灭了。 这帮家伙是什么呀？ 空气城里复活的千城一边想着，一边发了几个名字给西周，希望帮着查查来历。这是交手过程中千城努力记下的几个，他死得实在太快，短时间里也记不了太多了。 哦，怎么有这么多人啊？ 西周问着。 你别管了，你就帮我查查嘛。 千城说。 你又惹祸了？ 西周问。千城沉默。他在工会是比较特殊的存在，照理他这么一个有恶劣习惯的人，大工会是容不下的。但兰西格欣赏他的技术，还是把他暗藏在了工会。千城呢，有一个大工会混着，起码在获取装备上要简单许多。比如现在他已经一身战斗法师的赤月套装，30级的弯月蛇矛更是并不常见的紫矛，如不是有兰西格做靠山，他哪里能这么轻易地得到这许多装备。工会对千城算是照顾有加，但对这家伙的这种恶劣行径却是从来不会支持包庇的。对此千城也无意见，至今经历的大大小小战斗，或生或死全是单独完成，从来都是隐藏工会背景。所以此次千城依然准备单枪匹马去解决，不过稍稍借用一点工会的渠道信息还是无伤大雅的嘛。死回空气城的千城需要恢复虚弱状态，于是一边慢慢地朝一线峡谷方向走去，一边等细周的回复，心下却也感到这些人的行为有一些古怪。要说野外练级的话，20多人的组队可就有些过分庞大了，况且组队练级却是分散开来各打各的，那还组个屁队啊。以千城抢怪的资深眼力都没看出这些人是一队，可见他们相互之间是多么的分散，这些家伙到底是打什么主意的。千城慢吞吞赶路的过程中，虚弱状态一点一点解除着，这一死掉了10%的经验，除此装备折了些耐久，金币损失了一点，这都是固定会有的。装备却是什么也没爆，在普通区装备爆出的几率并不高。 千城，这几个人暂时查不到来头，总之不是各大工会的人。 终于西周的消息传来了。 哦， 千城也没太在意，世界这么大，玩家这么多，兰西格又不是系统，也没那么多的信息资源，他们较多关注的也就是他们竞争的那些俱乐部工会，如果不是这些工会的成员，那他们所知道的也就十分有限了。 你悠着点，新区开荒别惹太多事。 西周没有完全阻拦。 这千城如果是能拦住的人，那也不会放任到这样的地步。西周也就是提醒一下他，至少不要把麻烦带给工会。有些无情，但千城本人倒是还挺享受他这种特殊的地位。慢悠悠走着，直到虚弱状态完全解除，千城这才开始小跑。小跑比行走快，比疾跑慢，但疾跑要消耗耐久，所以一般玩家赶路都是用小跑。很快又回到了一线峡谷，千城没有贸然闯入。对方有20多人，正面过去挑战还不是死路一条。千城准备好好选择时间，伺机各个击破，多卑鄙多阴险他都不在乎。一个喜欢抢怪的人，基本已经不存在什么节操了。要是名字也可以像工会称号一样可以隐藏，该多好啊！千城感慨着，重选了一个一线峡谷的入口，进入后缓缓地朝着那边走去。峡谷里很静，偶有声响都是毒虫爬过地面的瑟瑟声。千城无心理会这些小怪，只是朝对方所在的那边奔去。临近时又是放慢了速度，仔细研究了一下地形后，蹲下移动到了一个土包后面，悄然探出头去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对方的三名玩家都在自顾自地打怪练级。先前千城没有太提防，此时有了领教再一看，这三人虽是各打各的，但三人之间的站位却是在一个可援助的范围内。换个角度又朝另外看看，又寻到对方二人，一样是自由在活动，但站位之间却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变。这倒难办，千城皱眉。这帮人相互之间随时做好配合的准备，倒让他没什么可趁之机。可是这些家伙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怪里怪气的要搞什么花样？千城远远地躲在圈外，换了多个位置，基本把对方的20多人看了个遍，随手再扯过张纸来，甚至把20多人的位置都给画了下来。这一次的站位好像和刚才自己撞到时有些不太一样，这些家伙往这边聚集了很多。千城一边在纸上圈点着一边想，待得全部画完，整体效果一出来，千城立刻看出点状况。这种站位引然是针对副本入口啊，这帮家伙是准备伏击什么人吗？是等人来还是等人出？千城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一个近期在第十区异常火爆的家伙，君莫笑，难道是等他？千城不由地想着，可是看着20多人明显是不怀好意。君莫笑现在虽然风头很劲，但好像也没得罪到什么人吧。就算这次拒绝了重大工会的相邀，跑去给什么月轮工会打零工，也不至于招来哪个工会要下狠手吧。千城疑惑中又给细周去了条消息， 你确定那些人都不是大工会的？ 现在不在各大工会的名单里，怎么了？ 我看他们这架势有点怀疑，他们是要针对君莫笑的。 到底是怎么一伙人啊？ 一线峡谷副本外，他们伪装成单人练级，但明显随时可对出入副本的人形成包围。 君莫笑有得罪过什么人吗？ 我也不知道啊。 千城也纳闷，忽然听得那边似有动静传来，藏在土包后的千城连忙探头一看，就见5个人此时从副本里结束战斗传出，不是君莫笑几个又是谁？千城甚至没想好是不是要给君莫笑个提示，那一伙却已经动了。 果然是要找他吗？ 这一次千城数清了这些人的数目。如果没有看漏的话，一共有24人。24人行动如风，千城上一秒看到还是他们的跑动，下一秒时就见枪手的子弹、法师的法术已经飞将上去，而近身职业更是各手角度冲上。尤其是副本入口，立刻被6个角色死死聚首。千城就见了君魔校突的战矛一记协调，甩出了一记天机，这一滑之下竟然把他的4个同伴悉数挑至浮空。千城看在眼里，大吃一惊，一来不懂君魔校为何会对自己人动手，二来不明白这天机怎么可能一次挑起4个目标。在千城的意识里，在他所知道的攻略里，天机协调能一次挑起的目标是3个，这多出一个得是多快的手速才能达到。轰一声响，那边君魔校早是一掌轰出，竟是拍打到了他4个同伴的身上。4人飞出的同时，千城却突然一下明白了君魔校的用意。他赫然是用一个更快速的、谁也想不到的方式，瞬间把这4人送出了包围。对方这24人的布阵可以化解朝任何一方的突围，但是这种方式却绝对是在他们计算之外的。他们站位，千城拿着纸都研究半天了，他相信自己不会判断错，君魔校这一下绝对会打乱他们的算盘。砰！又听一声枪响，千城看到君魔校此时也是跳起一个飞枪，自己追着那4人倒飞了出去。天机、落花、飞枪，3个操作都是在顷刻间完成，几乎比千城的脑瓜转动的还快。等他清楚这些的时候，君魔校一队5人已经完全跳脱圈外，朝着他所在的土包方向奔来。而那24人精心布置的包围上来一秒就搞失败，正乱哄哄的在5人身后追赶着。 去那边那个土包。 千城听到君魔校似乎是喊了这么一声，正想看看他们是准备跑到哪个土包去，就见对方4人中已经有3位飞速冲到了他眼前。 为什么是3个？ 因为叶修是用落花掌把他们轰飞出来的，落地必须用瘦身操作才不会倒地。唐柔和包子入侵操作娴熟，田七和月中眠却是把握不当，最终田七失败摔了个马趴，再爬起来当然比3人慢了一点。 呀，这里有个人好像是在大便。 3人跑来就见千城十分猥琐地蹲在土包后面，包子入侵立刻叫道： 靠！ 千城对这个形容很有意见，自己这是在埋伏，怎么成大便了？但更残酷的事还在后面等着他。他听到那边君莫笑毫不犹豫地说： 杀掉！ 靠靠靠！ 千城叫骂中朝后一个翻滚，一道赤芒在他眼前一闪而过。对方出手最快最狠的赫然是那个女战斗法师，赤红的战矛千城一眼就看出是30级的紫武赤月，刚刚差一点就被跳到。